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1。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世界无车日，汽车族换来略畅通早高峰，无车区被钻空子。 慢行系统新规年内出炉，窄于6米辅路取消路侧停车。 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四大成果发布，北京电台助力环保见实效。 国庆七天假期，小客车走高速免费，下周三午后出京高速开始拥堵。 祝福祖国花坛将亮相广场，花彩选用10大传统名花。 2015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开幕，新一代技术引领智能生活。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是世界无车日，也是中国第9个城市无车日。很多普通的北京市民在这一天用自己的双脚为绿色出行投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昨天早高峰交通拥堵指数低于头一天和上周同期。虽然早高峰交通拥堵指数比平时略低，但临近晚高峰时，一场阵雨拖红了交通指数，拥堵指数一度蹿升到 9.5， 达到近期极值。昨天本市还设立王府井大街、南锣鼓巷、奥林匹克中心区道路作为倡导无车区域，这3个区域从9点到16点只对行人自行车开放。不过记者实地探访却发现，无车区有些名不符实。此前交通部门曾表示，对于在无车日内闯入禁行区的司机，将采取劝导的方式，不会轻易处罚。业内人士坦言，无车日的引导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市交通委昨天在西城区金融街举办了畅通自行车步行系统，倡导绿色出行主题宣传活动。一环8区自行车和步行系统改造工程将在年内完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下午3点半，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活动现场。 从哪儿骑？ 从复兴门。 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太好了，关键是锻炼身体。 今天无车日嘛。 为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市交通委启动了步行和自行车系统3年改造工程。今年改造整治的重点是围绕一环8区来进行。 一环呢，就是我们沿着二环路32公里，8个区呢，包括中关村的西区、这个丰台的青塔地区、三里河和金融街地区、什刹海地区、南锣鼓巷，包括朝阳的来广营。横在横抓，能够实行248公里这么一个规模，目标就是实行区域连片，成片成网。 西城区从4月份开始，在金融街和三里河地区29条道路，总长度34公里范围内先行试点。 目前呢是完成了28条道路， 像这个金融街就是这条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隔离之后，路口呢设置的这是柔性阻车桩，机动车过不去，自行车出现碰撞的时候呢不会发生危险，保证自行车的通行的空间。原来是混行的，既不安全。又造成拥堵。 市交通委还将在公交、地铁站点、主要居民小区、办公区和商业区增加公共自行车租赁网点布局，最终将达到5万辆的规模。周正宇主任说， 我们画上自行车的标识，路面呢涂上颜色，还它骑行的安全，既有路也有车。我们要把北京的自行车的出行率从现在的12%要提升到18%，欢迎广大的市民都来加入到绿色出行的行列里来。 新闻广播消息，为了倡导绿色出行理念，公交集团昨天对途经大型居住区、商务办公区的线路增配10%的运力，并在环线、进城联络线等重点线路增配200部机动车，确保市民的出行。此外，配合当天奥林匹克中心区、南锣鼓巷、王府井大街实行的无车日管制措施，途经的各条公交线路根据客流情况及时调整运力，增发车次。据统计，截至昨天9点半，途经王府井的103路比平日增加600多人次，途经南锣鼓巷的118路比平时增加500多人次，途经奥林匹克中心区的82路比平日增加300多人次。 公交集团围绕房山、烟化新城、朝阳百子湾等地，最近再开5条新快速直达专线。 这次新开的五条线路不和普通公交线路重合，方便乘客接驳地铁线路或公交枢纽。交通广播记者张习月体验了从白泽湾到东大桥的快专34路，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早上7:50，快专34路从百子湾家园东站出发，前往东大桥路口，一站直达国贸地区。公交客机分公司车队运营主管夏凯介绍， 在百子湾路啊，确实没有直达东大桥国贸地区的车，它主要是为了满足上下班的乘客，沿途呢不会像常规线路那样需求那么高，结合这个特点来开通这条线路。 乘客说， 百子湾得坐13到四惠换1号线，再换12线到金台夕照。 坐那辆车的话，对国贸这一块上班的比较方便。 这次新开的五条专线都和快专34路一样，覆盖到了之前没有普通公交的区域线路。公交集团宣传部马硕介绍， 五条新线不属于早晚高峰潮汐式快速出行的特点，选择开通快速直达专线，主要是快线属于定点发车，更为灵活。 线路行驶的国贸区域早高峰拥堵严重，乘客建议在时间上能够有所调整， 发车的时间提前10分钟， 7:40是最好的，因为一堵车的话坐着两天会迟到。 调整时间的建议，马硕介绍， 新线的开通会有一个乘客逐步熟悉了解的过程，我们也会根据道路情况和乘客提出的建议对线路进行调整优化，满足乘客出行需求。 9月22号世界无车日当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科普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举行了环保创新探寻成果发布会。6月开始，由北京电台主持人、专家、听众代表组成的4支环保探寻团，围绕节能环保、生态农业等环保主题，深入8个省市的12家环保单位进行探访，以了解前沿环保技术，呼吁公众践行环保。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活动现场，4支环保创新探寻团成员和观众一起朗读了绿色宣言。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教授姚志龙是节能环保探寻团中的一员，他们找到的生物柴油技术可以降低70%主要污染物，用于长途货运领域，减排效果显著。 生物柴油就是把咱们的废弃的地沟油啊，把它转化成生物柴油。那么生物柴油呢，动力性上跟石化柴油是没有区别的。然后咱们生物柴油啊，它这里面不含翻艇啊，然后硫非常低，就要降低70%以上。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冯成红参与了城市水系治理探寻团，他们探访到了适合治理北京城市污水的生物技术，同时他也呼吁公众节约用水，共同维护碧水蓝天。 首先要有一个节水意识，因为北京的水太少了，水少就会加剧污染物的浓度，加剧水体污染，在日常生活中不要随意丢放垃圾啊，下雨时候会把垃圾冲到河里面去。老百姓自己要有一个维权的意识，我要监督这个企业然后排污口的乱排放，碧水蓝天需要百姓的共同参与。 科学环保有问必答大型主题活动于今年4月启动，历时5个月的时间里，专家全程有问必答了市民提出的环保问题近5000个，不仅向公众传递了科学环保知识，也为环保技术和治理实践搭建桥梁。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段宇龙， 在探寻的过程中呢，看到有一些新的技术，这些技术在企业当中有些已经是在运转，有的还处在孵化期。我们希望说这些技术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社会大众了解到，未来希望这些技术能够走入到更多的地方去，服务整个社会。 据北京日报报道，按照交通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今年的国庆7天假期，小客车走高速将执行免费政策。正值旅游高峰期，高速进出京方向在多个时段将开启拥堵模式。据预测，出京方向部分高速最早将在下周3，也就是9月30号下午2点左右，车流压力增大。由于中秋节假期不在4个法定重大节假日之列，9月26号和27号高速公路等收费公路将不实施免费通行政策。 APEC 会议举办后，去往怀柔的旅游车辆以及过境前往河北、内蒙等地车辆成倍增长，节日交通面临巨大压力。怀柔交通支队昨天介绍，预计11期间城区去怀柔得花3个小时。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现在咱们这地儿就是雁阴湖的停车场，这是一个堵点。 APEC 会议举办后，前往雁栖湖的游客翻了一番。为了应对11期间出现的大客流情况，怀柔交通支队对雁栖湖路口进一步优化改造。副支队长汪红秋指着雁栖湖门前道路介绍说：“ 大家看到了前面那个原来是一条车道，改造以后增加了2条，现在3条车道。第二块准备在11期间呢，把这个路口封闭，把这灯呢给它关上，没有这个停车等候的时间。 从京城直接来雁栖湖的话，方便吗？ 从京城十字。 出口走着高架桥走南环路直接就到这来了。 除了雁栖湖、红螺寺、墨田峪等景区在节日期间也将吸引大量客流。怀柔交通支队副支队长徐东升说， 重点在二三四三天上午的8:30至上午11:30出京方向为主，下午呢是有3点至7点会返京方向为主。京承高速主要分布在呢第13到14出入口之间这个路段，京密公路呢主要拥堵呢分布在就是赵国璋路口呢至开封路环岛，从城里的到怀柔基本你得走3个小时。 徐东升说，节日期间交通事故高发也是造成拥堵的重要原因之一。 怀柔整个行政区域内呢，比方啊有20起，像国庆的2、3、4、5这4天平均每天200起。这个事故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呀？追尾、争道抢行造成的剐蹭、强行超车、逆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怀柔区在京城、京密、京嘉等道路安装了8块显示屏，十一期间将实时播报交通流量信息。如果遇到堵车，市民可以选择绕行。 沿着雁栖湖北路、雁栖湖南环路、范祺路呢进行绕行，可以减少怀丰路的压力。京密路拥堵的时候呢，是分流中高路。 新闻广播消息。为喜迎新中国66周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将继续布置中心花坛，主题为祝福祖国，沿用了大型花篮造型，花篮直径40米，高16米，用花量8万多株，目前已经开始进场施工，预计25号完工。广场中心花坛主景花篮为巨型花艺作品，花篮主花材有中国传统十大名花和向日葵、百合等12种花卉组成。最大花卉直径2.9米，花瓣采用彩色打印和喷绘技术2种工艺制作。花坛花卉以黄小菊和一品红组成红黄如意纹样。中心花篮蓝体灯光采用激光投影灯，在夜间勾勒出牡丹花的轮廓。两侧绿地花柱采用图案投影灯，图案包括祥云、菊花、竹子等中国传统元素。国庆前夕，本市还将调整更换抗战70周年纪念大会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已经布置的立体花坛、容器及地栽花卉。建国门、复兴门还将新增2组主题为“活力冬奥”4个全面的立体花坛。 2015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从昨天开始到25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车联网等高科技产品亮相展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互联网加到底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本届展会专门开辟了互动体验区，让这个今年最火的概念变得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智慧家庭展区模拟了客厅家居环境，包括了电视、灯、音箱、空调等设备。联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硕告诉记者，这些设备都是智能设备，用他手机里安装的客户端就可以操作， 可以控制各个设备的打开关闭，像这个智能音箱呢也可以暂停调音量。 在张硕看来，远程操控是智慧家庭的发展趋势， 在办公室点一下电饭锅就可以打开，家里饭就做了，热水器可以打开，回家可以洗个热水澡。 互联网加还被应用在医院，未来住院部的护士可以手持一台移动终端给病人巡检， 只要是扫一下他的2维码都可以看出来医嘱的执行，什么时候喂药、剂量。 展会上，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已融入到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中国移动就推出了车载诊断设备，为司机提供远程解决方案。 关掉车以后，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车灯、车门的关闭状况，会导致电瓶耗完，它可以去读取车上的一些数据进行一个诊断。 除了智能产品以外，从展会上还能看到 5G 时代人们的生活。预计在2020年 5G 将全面商用，实现数据流量1000倍增长。中兴无线规划部段小伟畅想着 5G 可见的未来。 未来的话，你可以在自己的一个终端上下一部高清电影，只要1秒钟。还有其他的，像我们的自动驾驶，将来的话可能车和车之间有直接的一些通讯，规避一些交通事故。 九月北京土地市场火热，截至目前已经成交土地额近168亿元，加上月底还将成交的2宗门头沟地块，预计整个九月北京土地出让金将突破250亿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明的报道。 根据国土资源局的数据统计显示，九月份北京土地市场成交火热，地王频出。从8月31号到9月9号10天内，连续出现4宗楼面价都超过5万的高价住宅用地。截至目前，土地成交额已达到167.6亿元。而本月底将成交的2宗门头沟地块，将把九月的土地出让金推升到250亿元左右，这将是今年8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从土地出让竞标的情况看，房企对一线城市土地的争抢在加剧，使得北京土地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地价超过房价成为新常态。这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未来一段时间北京住宅高端化趋势愈发明显。从目前看，在售楼盘中低端占比少，自住房的土地供应又挤占了普通住宅用地，导致未来高端化将成为趋势。当然，在高端化的价格中，住宅品质比过去有很大提升。张大伟认为，今年截至目前，北京新增供应商品住宅26800多套，而成交则达到了37000多套。这种供求关系会进一步加剧住宅高端化的趋势。预计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将彻底进入高端化。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5，接下来请听简讯。本市16名焊接高手本月底将赴德国与当地高手比赛。北京焊接行业中高级技工仅985名，占全行业人员的6.6%。本次出访旨在向德方学习在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经验与做法，洽谈建立两地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石川祥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召开，多名有困难的环卫工人领取了补助。石川祥环卫工人基金成立5年来，已经救助了500多名环卫工人。环卫工人本人患重大疾病，可以获得最高50000元的救助；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患重大疾病的，可以获得最高30000元救助。 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服务首发平台昨天启动，市科委将通过首发平台建设拉动企业技术创新，探索政府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新模式。 报考2016年度空军招收飞行学员的考生要在12月20号携带相关材料参加初检。高考成绩优异、身体和心理素质优秀且军政素质过硬的考生，还有望被录取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双学籍飞行员。 10月1号、3号、5号、7号，北京铁路局增开北京站到包头的快4123次列车，北京站凌晨0:58始发，当天13:03中到包头站，途经停靠张家口南站、吉宁南站、呼和浩特东站。 北京市消协昨天发布消费提示，网购月饼时要注意，不同品种的月饼对储存环境和配送条件的要求各不相同。在收到网购月饼时，不但要查看包装是否完好，还应该拆开查看月饼质量。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在线预订旅游产品时，一定要仔细查看订单介绍，防范部分网站把产品优惠条款放在显著位置，而限制性条款放在相对一般或隐蔽的位置。 截至9月中旬，市扫黄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累计查办扫黄打非案件1064件，删除网络有害信息650万条，封堵屏蔽非法网站300多家，刑事拘留172人，对78名罪犯作出了有罪判决。 国家大剧院2015国际戏剧季本周日落幕，这一长达110天的戏剧季荟萃了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的95场演出。英国儿童剧《老虎来喝下午茶》和大剧院原创京剧《赤壁》将为戏剧季画上句号。 由73件珍贵文物组成的西藏罗布林文物精品昨天第一次进入皇家园林颐和园展览，展期将持续到11月25号。这次展览是颐和园首次与西藏地区的文博单位合作办展，展品包括2级以上文物32件、1级文物3件。 西城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书法摄影展昨天在市职工服务中心开幕，展览共展出书法摄影作品近300幅。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2级良，东南部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陈汉，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6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地区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语音控制，云端更新，没感受过 Sensus 的智能便捷，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它。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把握机会，掌控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广告行业代理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长征品牌酒、非处方药、体育、电子游戏等行业的独家广告代理商，详情请咨询8501-3859，8501-3859。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今天推出私家车篇。绿地因修地铁被破坏，园林部门表示将修复。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本周是最堵九月的最堵周，新闻热线推出系列报道我的通勤自述，请上班族自己讲述上下班路上的所见所闻。昨天是世界无车日，记者连心源跟随采访了一位私家车主，我的通勤自述今天请听私家车篇。 准备好了，这是准备出发了是吧？ 嗯，大概6:22左右。 时间掐得这么准？ 稍微要准一些，要不然路上容易堵车。我先去那边接吧。 我叫王巨生，是一名中学的物理老师，住在东五环的华龙美术，在望京上班，基本上每天的单程大概在20公里左右。孩子上学呢也在望京，每天基本上这点时间出发。 现在我们就走一段朝阳路，然后姚家园路，然后平房桥上五环，然后从五环进望京。长路上这个红绿灯不到2公里吧，大概有4个红绿灯，但是我基本上能赶到都是绿灯，把这个规律把握好吧。咱们从这儿呢就开始右转，这个呢长北路的这个路口。实际上这条路上限行的时候，我要开不了车，我自己的话，我就会坐这上那个地铁6号线。金台路可以直接换这个14号线到望京，但是呢，从我家到这个6号线地铁，我要走20分钟，然后再走到单位吧，也需要10多分钟。这样算下来的话，1个多小时。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还可以，没什么问题，但是孩子现在比较小。 坐地铁我总是不习惯，我太矮了，那个垫脚尖也够不着那个扶的那个。 今天是无车日，您知道吗？ 今天是无车日，真的不是很了解，因为孩子要上学，所以这些地方就孩子再大一点，我觉得我会选择坐地铁出行。 家附近双桥附近没什么好的学校， 我们接送不了，只能让姥姥姥爷给接送。姥姥姥爷接送不是太方便，所以我们就想还是自己带着，虽然辛苦一点。 相对来讲，和单位的距离比较近，接送孩子还是比较方便的。 现在是6:40，一会儿前面我们就能够上午环了。上午环之后，前面这儿有一个这个探头。有些走应急车道的车呢，会在探头这个位置，有的时候它突然间它就会钻进来。 现在咱们已经过了管城桥，就是进到望京里面。你看望京里面这个路，它各个方向的路的规划都非常好，所以望京里面从来不会堵车。 我觉得就是社区功能的规划是不是能够做的更细致一些，教育、医疗、工作三个方面功能上的设计还不是很好。 这是快到了吗？ 对，快了，今天把东西收拾好，自己备好啊。好，白家庄小区，好了，自己下车走啊。 自己下车走。 来， 爸爸再见。 哎呀，一般的时候就得看着进校门了，感觉一天要开始了。 从这儿再到单位大概 还有五分钟的路程，很快就到了。我上班在五环边上八十中学，现在咱们到学校7:07，开了大概45分钟。 早上的这个上班路算是完成了。 对， 下午呢？ 今天3:30接，但是3:30我们这边是下不了班的，可以先把孩子先接回来，我让他在办公室待一会儿，等我们下班了再带着他回去。 这就是您一天的 一天上下班的这情况。 嗯，就是奔波辛苦。 还可以吧，相对来讲还可以。嗯。 家住海淀区清华东路的姬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中国农业大学东南门的斜对面，本来地面绿化得很好，由于15号线地铁施工遭到破坏，至今都没有恢复。 过去这片地呢，是跟它的两侧的以后连成一片的，绿化得非常好，也有树木，也有花草。后来修地铁15号线，所以就把它的植被呢全部都给铲光了。15号线呢就投入运营以后吧，这些人呢就搬走了。春天的时候呢风很大，灰尘也很多，但是我们想可能慢慢有人就会把它给又恢复它的原来的植被呗。但是一直到现在，夏天都过去了还没有人管，而且满地都是杂草丛生。 热线编辑联系了海淀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接手该地块，工人将进行修复。 这块地呢现在已经由15号线的它的建设单位已经交还给我们产权单位了。昨天下午我们正好已经对那块地进行了接收，我们现在已经有工人进场绿化了。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张博，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实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好，来关注路况。目前紫竹桥南向北的方向最内侧以及最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首乘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 装房子购建材就到百安居，精选商品低至8.5折，签约装修最高再送15000，15000，详询店内。 安居百安居， 油加的多，钱还花的少。 郭茂，加特效了吧？ 不是特效，是超级最红星期五的实惠。10月16日，指定加油站刷交通银行信用卡返50%刷卡金，详询官网交通银行信用卡。 掌上银行好处多，不用排队没得说，功能丰富交易快，天涯海角全覆盖，转账缴费、投资理财、信用卡还款，还有无卡取现等功能尽握在手。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想知道地铁高铁怎么修吗？奥运场馆都有哪些施工机械吗？不要错过9月22号到25号国际工程机械展，地铁直达北京新国展，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